在远方眺望，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，自难相忘。遥遥桃花凉，前世你怎舍下，这一海情茫茫，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，家乡。凉凉月色为你思念成寒，化作春泥呵护着望。浅浅岁月覆满爱人袖，翩翩芳菲。 影视剧和歌曲向来都是相辅相成的作用，一首好的影视歌往往可以更能突出于影视作品，也更加的流行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谭旋在近年来非常高人气的一首 OST 歌曲，这是电视剧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的片尾曲，由张碧晨和杨宗纬共同带来这样一首《凉凉》。好，继续我们的榜单连连看，接下来听到的是这是小宋佳重回歌手身份，携手火星电台打造这样一首全新单曲《鹤》。 顺从天意。无数个雨点在我面前洒满大地，站在这里只有一个问题，想要活。如果一直生长在黑暗下， 小宋佳除了大家非常熟悉的演员身份之外，身体当中也有着摇滚的基因。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，是十年前在这张专辑当中由小宋佳所演唱的《向阳花》。 是来自李佳薇所演唱的 Hey Baby 你是我的。这首歌由吴亦伟作词，本周榜单上他的第二首词作，那作曲人是陶山。从03年给莫文蔚写了爱死你，今年是陶山入行的整整15年，他也积累了多达百首的作品发表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陶山写给陈奕迅的对不起谢谢，收录在05年怎么样专辑当中。 春白无瑕，温柔芬芳，你洗的衣服有你的模样，满身是汗，脱了又穿。 给你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No!

方，心中是骏马和猎场，最了不起的脆弱迷惘，不过就这样。天外有天有无常，山外有山有他乡，跌了撞了心还是回老地方。有利于就是的同样，错过了心爱的姑娘，宣告世界的那个理想已不知去向，为所欲为是轻狂，防不胜防是悲伤，后来才把成熟当偏方。当所有想的说的要的爱的都记在心脏，行李箱里装不下我想去的远方，这来的去的给的欠的算一种褒奖，风吹草低见惆怅，至少还有光。把烦恼吞了吞了忍了算了，不对别人讲，谁还没有辜负几段昂贵的时光，若男孩笑了哭了累了说要去流浪，留下的人的模样看时间吧，会有个人成为你的远方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样一组榜上榜外歌，都出自刘烨、林依晨主演的电视剧《老男孩》。榜上歌是古巨基的《不老男孩》，榜外歌毛不易所演唱的这样一首《牧马城市》。而说到2004年第一届《我行我秀》，大家熟悉的有冠军张杰，还有像袁成杰、狗伟、魏佳庆、赵英俊等等。那还有一位十强选手方科，在之后呢也参加过几次比赛，不过呢并没有太好的发展。如今他已经改名叫做方百申，带来了让人非常惊艳的这样一首全新单曲《漩涡》。 有些问题不一定要急着去解开，对的时间，对的人来。在虽然闹的街头，孤独被掩盖，喜怒听起的站在虽然闹的街头，孤独被掩盖，喜怒听起的眼神收不起来，感情是个伤， 想你，除了爱你，我什么什么都愿意。翻开日记，整理心情，我真的真的想放弃。你始终没有爱过，你在敷衍我。真的感到力不从心，无力继续。这感情不值得我犹豫，不值得我考虑，不值得我爱过你。这种回忆不值得我提起，不值得想起，不值得哭泣。啊，这段感情早就应该放弃，早就不该让我浪费时间找奇迹。这样的你不值得我恨你，不值得我为你而坏了心情。决定不为你而毁了心，放弃爱你。 我决定放弃了你。 Baby, baby, 除了想你，除了爱你，我什么什么都愿意。想放弃，你始终没有爱过， 爱过 敷衍我，一次一次忽略我的感受，我真的感到力不从心。不值得想起，不值得哭泣。啊，这段感情早就应该放弃，早就不该让我浪费时间找奇迹。这样的你不值得我恨你，不值得我为你而坏了心情。 男生轻柔的假音往往让人是欲罢不能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有榜上方柏生的漩涡，还有刚刚这样一首榜外歌，这是来自新加坡的孟飞传的代表作不值得。我们继续回到榜上，接下来听到的是能写会唱的孙子涵这样一首全新单曲还听人劝，这是他第八张个人专辑的主打歌。 要是一起就懂，最后我的忧伤怎么不听我的控制，挥挥手道别，或是天气太冷，